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5月18号到20号，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在大兴区魏善庄镇成功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现代生活，都市休闲，目的是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以大兴区打造魏善庄月季小镇为样本，探讨怎样倡导都市休闲生活，建设现代都市休闲区。 5月20号到6月18号，在北京大兴魏善庄镇世界月季主题园将举办主题为赏京城市花、享非遗文化的非遗嘉年华活动。这次活动是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5月19号，西红门镇2017年第3届全民体育节暨青创杯西红门镇第4届篮球联赛，在广大篮球爱好者的期待中拉开了帷幕。来自西红门镇机关、企业、学校、村庄、社区和镇外部分单位，共22支参赛队，300多名篮球爱好者齐聚昆仑决世界搏击中心，为全民健身推出了一场篮球盛宴，这也是大兴区2017年西瓜季的主题活动之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5月18号到20号，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在大兴区魏善庄镇成功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现代生活，都市休闲，目的是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以大兴区打造魏善庄月季小镇为样本，探讨怎样倡导都市休闲生活，建设现代都市休闲区。一个是传统的郊区农村，一个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都市休闲区，这两种形态可以在同一座新兴城镇中并存发展，共生共荣吗？ 在北京市中轴路南延线上，就有这样一座小城镇，你能在这里领略月季的美丽花容，感受月季文化的魅力，还能到弘文博雅艺术馆看到中华悠久丰富的文化珍品，古韵十足、风格各异的红木精品，让人过目不忘。在一座清静优雅的庭院君天坊古琴基地内，游客可以了解到古琴的制作、展示和传承，秦汉风韵的琴台、唐宋遗风的茶几，四壁还挂满了各式古琴，生活美学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琴音空灵，意境悠远，高山流水觅知音，处处体现着天地精神和人文情怀。不仅是古琴的梦工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高地，还有以徽派面貌迎来八方宾客的坦博兴善院，浪漫唯美的纳波湾月季园，别具风格的花岗观鱼生态园。这座能够吸引世界宾客的新兴城镇魏善庄镇，地处有着2400多年悠久历史、被誉为天下首艺的北京市大兴区。 在这个花开的时节、最美的季节， 这里迎来了上百位来自海内外的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传媒界的宾朋。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大家共同享受了一场艺术和灵魂共鸣的心灵之旅。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由小康杂志社、蔚山庄镇人民政府、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中华体育文化促进会主办，多家单位承办。上百位宾客汇聚在这里，在沉下心来对蔚山庄镇特色园区进行充分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以蔚山庄为样本，解剖麻雀，为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之路碰撞智慧，为特色小镇在观念、理念、治理方式、配套政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并描绘出了一幅现代生活与都市休闲共荣共享的美好未来图景。 素有京南门户之称的大兴，横跨北京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北部边界距天安门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独有的地理优势使它成为北京向华北地区辐射的前沿。随着中央决定成立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进入新阶段，北京市南城计划的实施和新机场的兴建，大兴区的发展日新月异，宜居、宜业、宜游特征凸显，推动着大兴区都市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越发成熟。 5月20号上午9点，伴随着《大兴大兴》宣传片的播放，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开幕式和主论坛拉开序幕。大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贺瑞在致辞中，代表大兴区委、大兴区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向一直关心支持大兴区的发展的朋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更高、更广、更大的平台上宣传宜居宜业和谐新大兴，宣传大兴特色城市建设，宣传美丽的月季小镇蔚山庄。我们会以更加积极、乐观、开放、包容的心态，诚挚地邀请各位朋友参与共享大兴的发展，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致辞中介绍说，在我国休闲产业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更加注重休闲生活的背景下，都市休闲应运而生。在舒富民看来，随着首都新机场建设、南中轴延长线发展和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举办，大兴蔚山庄镇在适应现代都市的建设中积极探索都市休闲的理论与实践。本次论坛在大兴蔚山庄镇举办，正是要剖析其都市休闲发展机遇及路径，为中国都市休闲发展提供可行性研究样本。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王哲在致辞中对大兴区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化产业给予了肯定。王哲说，大兴拥有底蕴深厚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南海子文化、永定河文化、大兴地方戏等等，这些都是大兴独特的文化特色。王哲指出，如何充分利用大兴的文化特色，立足自身地域优势，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从而在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将是本次论坛的一大攻坚方向。他表示，希望所有嘉宾都能广开言路，为大兴的文化事业建言献策，为提升文化自信出一份力。 中华体育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理事长徐正国在致辞中指出，体育休闲是以娱乐身心、发展自我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体育休闲强调的是回归自然，强调生活的乐趣。体育休闲也同样是都市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说，大兴目前正在申报全国武术之乡，大兴的体育产业以及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也走在了前列。论坛落地大兴、落地蔚山庄，也是希望挖掘大兴体育休闲甚至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潜力，促合作谋发展。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吴奇也在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吴奇特别强调了体育休闲对都市休闲发展的推动作用。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就今后一个时期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都市生活中的体育休闲这一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为都市人群在都市边缘进行一站式的生活体验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他建议这次论坛的各主办方及社会各界都能以卫衫庄为样本，传播并丰富都市休闲的内涵，为都市休闲产业提供治理支持和解决方案，共同建设现代化都市休闲区，使得现代化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为民造福。 本台消息，5月20号到6月18号，在北京大兴卫衫庄镇世界月季主题园举办主题为“赏京城市花，享非遗文化”的非遗嘉年华活动。这次活动是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作为第8届和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开幕式主会场，世界月季主题园已经变成了月季花的海洋。在这次文化节期间，第一次推出非遗嘉年华活动，将美景美食充分融入，满足了广大游客的感官享受。 这次活动包含非遗食艺、非遗工艺、非遗游艺和非遗展演4大板块。非遗食艺汇聚了国内外33个特色馆、近100种非遗小吃种类，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弥足珍贵的饕餮盛宴。非遗工艺及30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由传承人亲自展示，传授华夏5000年文明智慧的精巧技艺。非遗游艺近20项娱乐项目，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活态性、民俗性的传统文化。端午节期间还将特别推出非遗系列展演节目。4大板块的内容既丰富了月季文化节活动，又多角度地展示了非遗文化的艺术与价值。 在成功举办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后，世界月季主题园将发展定位为京南文化活动聚集区，相继举办了最美秋之声涌现公益独唱音乐会、首届北京月季小镇彩灯艺术展等主题文化活动。这次非遗嘉年华活动将市花月季文化与非遗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将国内外众多非遗项目在世界月季主题园内汇聚，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市民在花海中徜徉，欣赏天下风流月季花之外，也感受到了非遗的底蕴与精髓。 本台消息，5月19号，西红门镇2017年第3届全民体育节暨兴创杯西红门镇第4届篮球联赛，在广大篮球爱好者的期待中拉开了帷幕。来自西红门镇机关、企业、学校、村庄、社区和镇外部分单位共22支参赛队，300多名篮球爱好者齐聚昆仑决世界搏击中心，为全民健身推出了一场篮球盛宴。这也是大兴区2017年西瓜季的主题活动之一。 帅气小伙玩转篮球，极限单车挑战自我，融技术与勇气为一体的开场表演点燃了观众热情。武术对打传统与文化，跆拳道表演旋风小子让观众拍手叫好。昆仑决国际自由搏击中国女子综合格斗第一人唐金的到来，让自由搏击展现出力量与激情。空竹、花式踢毽等非遗项目集体亮相，展示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西红门镇以全民体育节为主线，以文体活动与西瓜季主题特色旅游相结合，全年开展篮球联赛、足球联赛、乒乓球大赛、花毽大赛、花样空竹大赛等体育赛事异彩纷呈。村社区和学校组织的健步走、广场健身操、小型雀跃运动会等普及性体育健身活动不胜枚举。全镇全年参与各项体育赛事和健身活动的群众超过10万人，参赛规模再创新高。 据了解，这次联赛由西红门镇党委、政府主办，西红门镇总工会、西红门宣传文体中心承办，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赞助， 联赛历时一个半月，22支参赛球队再创新高。从村庄到社区，从机关到公司，从学校到企业，社会各界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参与积极性。此外，除了镇里的球队，参赛的还有大兴区人保局、大兴区教委和亦庄博兴街道的球队，参与群众越来越多，联赛影响力逐步扩大。西红门篮球联赛已形成地区体育品牌，在区域内形成了良好的文体氛围和全民健身的意识。 近年来，西红门镇一直秉承文体结合、文旅结合的理念，不断完善体育场所的建设，扎实推进全民健身事业，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全镇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主办、单位支持及共建共享的蓬勃态势。文体活动贯穿全年，体育场所建设不断完善，11个健身公园分布全镇。西区综合性体育场馆昆仑决世界搏击中心投入使用，未来东区还将建设成一座综合性的体育场馆，马术表演、高端滑雪等体育与文化相结合的元素不断在西红门镇出现，提升了地区高端体育产业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全镇体育健身的生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5月21号上午，中国邮政在大兴的中国印刷博物馆隆重地举行了“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明信片首发仪式。一张小小的明信片汇集了13个中外重要地标性建筑，依次为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西安大雁塔、北京天坛、巴黎埃菲尔铁塔、雅典帕特农神庙、土耳其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印度泰姬陵、马来西亚双子楼、泰国云石寺、泉州东西塔、上海东方明珠等建筑群、埃及金字塔、迪拜帆船酒店。 另外，邮票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在这次首发中，一枚枚珍贵的邮票将带我们重温邮政历史的驿路遗迹，领略中外交流的丝路成就，展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路，很有意义。如果小伙伴们有想收藏邮票或者明信片的，可以拨打咱大兴的邮政电话进行咨询。 本台消息，5月20号凌晨，市民王女士使用宜家水杯喝水时，水杯突然爆裂，致使她当场昏迷。送往医院后发现，王女士下唇部需要缝针，一颗门牙已经断裂。20号晚上，宜家回应记者说，公司非常重视这件事，对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消费者伤害或权益损失，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当事人王女士介绍，这只玻璃杯是她一年前从北京宜家西红门店买的，一直当水杯正常使用。5月20号凌晨4点多，她起床后到厨房喝水，在水杯中倒入常温水后准备饮用，杯子刚举到嘴边就突然爆裂了，将王女士当场炸懵。 当天凌晨5点多，王女士感觉疼痛加剧，摸到嘴角流血，照镜子后发现唇下出现外伤，一颗门牙成为断牙。经过北京口腔医院诊断记录显示，王女士就医时意识清晰，但右下唇肿大，唇内可见3厘米左右的创伤面，一颗门牙的牙冠折断露髓。由于唇内伤口较深，医生做缝合4针处理，受损门牙有待后续治疗。王女士说，这个事件所幸没有伤及眼睛，希望宜家方面介入调查。5月21号下午，宜家西红门店员工来到王女士家中鉴定了事故现场。 5月21号晚上，宜家北京市场部出具了对这件事的情况说明。2017年5月20号， 顾客王女士打电话给宜家客服中心反映，她使用宜家斯黛纳玻璃杯时因为产品自爆而致使受伤。公司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顾客在使用产品时受伤表示抱歉，对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消费者伤害或权益损失，宜家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大限度保证消费者利益和安全。 宜家方面表示，公司出售的产品都经过了各种质量检测，符合适用的标准和法律法规。产品进入流通渠道后，宜家会不定期进行检测，但在产品抽检、销售及顾客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及潜在隐患，首要任务是避免消费者和员工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受伤，并且立即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展开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宜家总部会采取下架停售、召回修复以及产品召回等措施。 本台消息，近日在旧宫地铁站及汽车站周边又出现了猜瓜子儿的老骗术，大兴分局红星派出所安排巡逻民警与骗子进行了周旋。5月19号，在现场抓获了3名违法嫌疑人。今年以来，旧宫地铁站及汽车站周边不时有人利用猜瓜子儿手段行骗，对这一现象，大兴分局红星派出所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在3月份抓获了3名违法嫌疑人。 5月18号、19号两天，红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在旧宫地铁站及汽车站周边又有人利用猜瓜子手段进行行骗。民警赶到现场都没有抓到骗子，派出所通过梳理警情、暗中调查发现，这帮骗子为了逃避打击，采取了流窜作案的方式，在一个场所一般仅停留10几分钟就收拾东西逃离，和民警打游击。而且骗子不是一个人，往往都是2、3个人相互配合掩护，有人观察情况便于及时逃跑。 对这一案件，红星派出所也改变了打击措施，兵分多路，警便结合，声东击西，在地铁站或者某个汽车站安排制服民警巡逻震慑，骗子就会远离这些车站，到没有民警巡逻的场地设局。但这正好中了派出所的计策，在这些地点派出所已经安排了便衣民警巡逻。5月19号下午4点多，当3名嫌疑人在旧宫地铁站继续设局行骗时，被便衣民警抓了个正着。 下一步，红星派出所将继续坚持民意导向，进一步严密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同时也提示大家，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轻信一些鸡头骗术，谨防贪小利吃大亏。同时发现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举报，配合警方严厉打击。 本台消息，西游记里让各路妖精垂涎的唐僧肉，竟然在我市学校周边近5000家小食杂店随处可见，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但他们包装简陋，标志不全，很可能出自黑作坊。 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连续几天来，全市开展了对农村学校周边销售儿童休闲食品的飞行检查和监督抽检。5毛零食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目前水屯市场、八里桥市场等5大批发市场已责令场内商户停售5毛零食，2家生产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日前，东城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来到了109中学，对周边2家小食杂店销售的低价小零食进行了全面检查。2家店的货架上摆满了10多种颜色鲜艳的小食品，辣条、辣片、膨化食品、果冻等应有尽有，售价只要5毛1块。仔细一瞧，有的零食叫玛丽，有的叫唐僧肉，都是加了大量调料的面制品。放学了，孩子们成群结伴而来，直奔货架上的这些小零食。 近年来，市食药监部门在检查和抽检中屡次发现调味面制品等5毛零食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菌落总数超标等食品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仅东城区食药监局就已下架封存350多件疑似问题食品。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对昌平水屯市场、通州八里桥市场和顺义石门市场进行的暗访或突击式的飞行检查中发现，批发市场上销售的价格在2毛到3毛钱一袋的调味面制品、膨化食品和饮料等零食，部分存在着厂名、厂址、调料表、产品标准及保质期、保存条件等标签标志内容缺失或不全的问题。还有些食品包装上标注的内容根本没法看清或辨识，食品供应商资质、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等也存在问题，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范要求。 目前，市食药监局要求全市各大批发市场开办方立即组织对市场内5毛零食销售情况进行自查，凡食品进货证明文件不齐全、不符合规范的食品，一律立即下架停止销售。目前，上述5家批发市场的商户已主动清退5毛零食的销售。 市食药监局在对北京祥龙宫食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北京华飞食品有限公司2家调味豆制品、膨化食品等休闲食品生产企业实施的飞行检查中发现，2家企业在产品出厂检验、物料管理及供应商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有的企业检验能力不足，检验人员不在岗，不能提供产品出厂检验记录；有的企业成品库管理混乱，堆放有杂物、废弃物，且没有清晰标志；有的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未按实际生产情况完整标注所用调味料，涉嫌生产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有的企业收集留存的原材料供应商资质不全，或原材料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项目不全。 大兴、通州等区食药监部门已当场责令2家企业暂停生产活动，立即整改。对问题较严重的北京祥龙宫食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采取控制库存产品、责令召回的控制措施，并对企业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在全面摸排市场状况的基础上，我市对5毛零食的专项治理行动已于近日正式启动，共对校园周边的4000多家商户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严禁销售来源不明、票证不全的廉价小食品，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不能提供合法票据合格证明以及快检初判不合格的5毛零食将现场下架。 市食药监局风险监测处负责人张卫民介绍，按照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要求，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应纳入方便食品实施许可，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本台消息，5月18号，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5届委员会召开第3次主席会议，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区政协领导来到了新媒体产业基地，调研了文化创新工厂，并参观了8届北京园区和金蜜蜂公司，随后又实地调研了华商创意中心，参观了园区文化墙展区、小笨鸟君天坊生活美学体验馆，调研了国防大学副食品基地周边整治情况，并参观了平克集文创产业园，调研了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创意公园，并听取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吴问平指出，区政协及政协委员一直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建设，今天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感觉越来越好，希望园区发展进一步提高。经过多年发展，掌握园区企业需求，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与技术支持，优化集聚发展，完善产业链，不断优化现有发展模式。要着重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发展，力求打造以基地为引领的文化创意产业新格局，营造氛围，树立旗帜，鼓励园区内企业打造高精人才。